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。 真的开始了。 是啊，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答应。 我就觉得 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京城相声小剧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瞧，他们来了，中曲青衣小剧场， 我是江峰。 北京德云社， 我是李菁。 曹云金。 海淀相声俱乐部， 我是徐德亮。 挚友相声俱乐部， 我是张博鑫。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， 我是贾玲。 我是白凯南。 嘻哈包袱铺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小潘。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， 我是金斗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本周做客嘉宾，青年相声演员富强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富强。 平时我们四九城里听相声都是雅娟一个人带着大家听相声去。 哎、对， 今天我请来一个伴儿， 嗯， 这负责拉车。 没错，一人多闷得慌，是不是？我负责给您拉车，还得有导游的意思啊。 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接下来就请出其中的一位老艺术家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给您唱一段。 好啊， 这也改变了咱们平时的节目风格。我们偶尔也必须在相声的播放时段送给大家曲艺的精品。 没错。 小两口日子过得怪和气，

雨后的窗前，相同的地点，玻璃窗面前重叠我渐渐的脸，你不给诺言，也不说抱歉，预知的风险我决心在那里面，那一天扣着指尖，哦，为什么我就相信我们会永远，那一年没有誓言，但抱着你我曾拥抱全世界，哭过了笑过了的瞬间，只是站起来的时间，坚持过谅解过却化解我的心酸，点点还有阳光的温暖，爱一个人的酸甜，实现失守的从前，所有情节都改变，你慵懒的家我学会拒绝，让昨天的泪蒸发成我的蓝天，那一天扣着指尖，不为什么我就相信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